眼有没有跟随着这一首来自于橘子海的起床气慢慢的睁开呢？像跟我来报道的丽丽，问候周日早上好的小闪 Berry 和静，说上一声周末的早上好。像问候中秋假期快乐的珊珊，还有包括 Frank 以及风吹麦浪，说上一声中秋节假期快乐，以及像在被窝当中躺着收听的午后的彩云，还有土豆跑步，说上一声我好羡慕你们。7:08，在9月19号星期日，同时也是中秋假期第一天，这里依然是带你出发，而且是直播 on air。我们就在假期的第一天当中来听首让心情豁然开朗的歌，来自于许茹芸，爱就爱吧。 把时间都浪费了，你说爱就爱吧，要勇敢的表达，哪来的那么多废话，哪来的那么多尴尬，把时间都浪费了，爱就爱吧。心底里里里里里里有句很难讲的， 少数民族风情的一首歌，也是来自于火星电台的创作，许茹芸爱就爱吧。 看到了微信公众平台上面的熊熊打出了节目的名称，带你出发，没错，就在这里。但是呢，我们确实在听听 FM 当中没有聊天室，所以你刚刚的留言发到了北京音乐广播的微信公众平台，任何问题都没有。小闪白雨说属于二姐的974 Live Show 开始了。没有，我们正儿八经的节目的974 Live Show 呢，是在周六周日的晚上的10点钟到12点钟啊。昨天晚上好像是箜篌的专场，我对这个乐器非常的痴迷，但是因为我昨天错过了，我离开电台的时候看到他们正在往直播间搬运乐器，据说这门乐器呢非常的音域非常广，音色非常绵柔，感觉像形容是可久啊。 手机上麻雀拍戏，叽叽喳喳闹个不停，忍住飞机自由化轨迹，全吸引我的迎面再来的粉笔，身后某人笑个不停，等放学回家路上一句定然你再次浮起，开始吹风细细，愉快小脚印充满整个草地，开始吹风像秘密，一靠近就闪避，擦肩而过想起，请转移小回忆，永远猜不透表情，吹着风吹着风和你一起穿行，沿途的风景都许给你，吹着风吹着风，我们交错在心底，追着风追着风和你一起旅行，满天的星光都送给你，追着风追着风，我们并肩前进，最美是共同走的路径。 路径。 来自于言人中的追风，如果你此刻已经出门在路上的话，你不仅可以吹着风，还能够感受到中秋节第一天假期当中的小雨，因为此刻外面很多地方已经开始飘起了雨点儿。今天北京其实预报的是有中雨，甚至局部地区会有大到暴雨，17到20度的样子。现在的气温大概是有18度，但是外面的空气真的很新鲜。既然已经请出了田馥甄，那就既来之则安之，讽刺的情书。 爱过几个人，笃定的眼神，差点以为世界多天真，纠缠几回合，问自己要不要这么笨，屡次挥霍信任，但也让房间失温，再烧的心要直疼，忘却要是本能就好了。我执迷的渴求的爱绽放的诱惑，被熄灭了冷却了，是否我还不够虔诚，让一个人活着的是不自知的温柔，那糖果和 实至名归。金曲奖今年的最佳女歌手就是她，黑比田馥甄。讽刺的情书，其实刚才在歌曲的前奏部分做出介绍的时候，我觉得就已经相当于告诉给大家我推错歌啦。拍谁不好意思。熊熊问我说，辛苦了，中秋假期有什么安排吗？现在呢，他正在是去北京朝阳火车站的路上。中秋假期应该有多半的时间都是在工作当中哈、啊， 也是为了接下来的国庆假期留出更充足的休息的时间，所以这个中秋就辛苦也就辛苦了。问候珊珊，问候丽丽，还有大声喊出中秋快乐的沟里娃。沟里娃刚才说以为今天会是录播哈，不过也是更多早起的朋友们的一种小小的福利，谢谢谢谢。说昨天晚上哦，想听昨天晚间节目当中放的小刚的那首新歌《意难知》，对不对？我今天已经准备了，其实昨天早上的时候那首歌就已经 stand by 准备好了，但是想还是要等到我们测评的那个时间节点啊，把这首歌以一个最精彩的亮相的方式带给大家才更好。他说话说昨天晚上那么堵，你是睡在单位了吗？真的，大概我们在晚上7点下节目之后吧，看了一下路面上的状况，绝大多数的地方都是红的，尤其是五环以里的主要的一些干道。所以我就想了想说，那既然就已经晚出发了，就再晚一个小时吧，8:30左右的时候离开的建外大街，那个时候稍微就好走一些些了，但是也比平常下班回家的路上的时间多花了20分钟。所以昨天的交通状况真的是应该是在9月份以来最拥堵最严重的一天，好像那个交通的指数达到了8.8还是9.1、哦、我看到有一个数字哈，在新闻当中有点记得不太真切了。好的，如果早起的朋友也欢迎通过北京音乐广播的微信公众平台，在听歌的时候，如果你有空，如果在假期当中还比较闲，早起醒了呢又不想起床，赖着收听也可以。北京音乐广播的微信公众平台，等你来 say 声 hi。 谁在午夜播放怀旧的歌曲？动人的旋律勾起心中的回忆。繁华的夜色跳动着孤单的心，等待爱出现在这独角的电影。一点心碎掉落在黑夜。 Marcus 男说昨天开会开到了10点， 今儿早八点继续，到几点还没谱。中秋假期第一天在开会当中度过，如果说后面的两天还能够还你一个自在的假期的话，也划算啊。 办新号领福利，月月换新样。来北京移动办理198新号段，电影、图书、音乐、出行等40多款热门会员，每月任选两个，让生活更精彩。发送198靓号到100086了解详情。 老板，北京广播电视台广播广告开放食品饮料行业的广告招商了。 对方能做什么？ 打造叫好又卖座的舌尖品牌，凡在市场上能买到的米面粮油肉蛋奶生鲜水果大闸蟹面包蛋糕冰激凌零食糖果方便面饮料咖啡矿泉水蜂蜜茶叶奶制品等样样能合作。 我们能得到什么？ 促销员能歇了，但收银员得加班。 靠谱，找他。 让品牌声名远播，效果看得见。食品饮料行业合作热线8501-3833，8501-3833。 以上为广告时间。 带你出发，每一首歌都值得推荐。 我被说服另一个自我，在侧壁而已伤得更赤裸裸，在接受出口竟然是一种解脱。 可惜啊，云层会随风散去，可惜风穿山过万里，卷起海万里，却不曾为谁停。 当时的傍晚总是人伤感，当你一个人下班， 大大的风，屋檐的雨，兜兜转转， 北京音乐广播周末早上7点到10点，祝你开心。 你别担心，担心我会不辞而别离去。 7点31分，带你出发，继续回到正在直播的北京音乐广播。假期第一天，我们开启的是松散模式，但同时呢，老天也开启了下雨的模式。徐梦圆，小雨天气。 月亮眨眨眼睛，我把你放在手心，那几个字说出去又怕你假装听不清，叮叮咚咚怎么今晚突然好安静，就等着你呼吸决定。 飘飘洒洒的小雨轻轻落在屋顶，夏夜蝉鸣的节奏竟然也如此熟悉，滴滴答答怎么今晚我又梦见你，很想见你不知梦里。 Come on, yeah, 怎么还没收到你的消息，但是我也不敢拨过去，问你在哪里，和谁在一起，怎样的心情，是什么天气，该怎么开始话题，我害怕意外出局，得不到你的注意，故事不能继续，脑海里都是你，你的笑容，你的身影，就这的位置不去。 月亮眨眨眼睛，我把你放在手心，那几个字说出去又怕你假装听不清，叮叮咚咚怎么今晚突然好安静，就等着你呼吸决定。 Okay, 交流的晚上我会送给你花，等到电影散场骑单车送你回家，在小路的巷口用力的给你挥手，一直在回味直到黑夜的尽头，虽然这次还是没有勇气牵你的手，手心一直紧握怕被你一眼看破，少年的心事在夏夜小心翼翼的存放，但有一天想要为你把星空点亮。 飘飘洒洒的小雨轻轻落在屋顶，夏夜蝉鸣的节奏竟然也如此熟悉，滴滴答答怎么今晚我又梦见你，很想见你不知梦里， 月亮眨眨眼睛我把你放在手心，那几个字说出去又怕你假装听不清，叮叮咚咚怎么今晚突然好安静，就等着你呼吸决定。 飘飘洒洒的小雨已经下起来了，看到了微信公众平台王毅这位朋友来报道，他说东边已经下雨了，祝大家以及更多收听节目的听友们中秋快乐。还有小夏，他说以后干脆来报道的我你们就叫我夏加班好了，说本来昨天晚上想加班把工作收收尾好好放个中秋假期，做到八点钟实在撑不下去了，于是今天还要去单位加班。中秋对月亮许个愿吧，十一假期能好好的休息一下。 的化妆品，谢谢你的照顾，以后再也都不用关门那些窗了，写公主病嫉妒心，我傻，恭喜你不用烦我，以为我没有了你没有办法再振作，每天垃圾食物忘记我家住几楼，天文地理很 fucking miserable， 小姐我跟你根本就还不认识我，你忘记一件事， I'm a fucking rap star， 我给你找件事，我上帝发了力的野马永远留不住，在麻烦出门撞干你早用我做的所有事，可惜你没个机会看着我司令，我的单身就是一场风联机，兄弟们都联系唱着 Vegas We Don't Sleep， 告诉香槟 Lonely The King on back。 让你浪费我的时间，暧昧过了第三天我就感觉像在边缘，我不是你想要的那种 Instagram models no， 总感带把你带把你呜，一天到晚一直会说我的外放哪里不好看， You gotta be giggle 我真的受够，眼泪一堆肌肉你还是乱走， You know what something else Still don't ever make a no， 你看我假装的 我的失败，你的离开让我生命再度完美，你这样想无所谓， 真心祝福你的离开。 I don't really need you now， I don't really need you now， No， 别让我不了解你，别让我不了解你， No， 原来这就是解脱，没有你我更 很空虚的感觉，我怕做不到别人。 可多，一圈又一圈。我们有一个心愿，抛开这一切，奔向世界的边缘，不用伪装表面，也许我思维更清晰。心都没改变，在不确定的人间，我还是相信直觉，受伤是一份学费，为了下一个机会，我相信幸福滋味，沾着眼泪的纤维，因此才能对照酿出其中的感觉。心都没改变，不确定的人间，不确定的人间，在不确定的人间。 第二眼美女的小美张美琪 I'm OK， 谢谢。也希望接下来这三天的时间，你真的可以好好的休息充电，让自己享受假期的生活。然后当假期结束的时候，你可以自信满满的说 OK 啊，然后重新开始接下来的工作和生活。看到了勾一娃说正在躺着听节目，呵呵，准备起床啊，说有娃的妈妈是睡不了懒觉的，娃到点就会醒。不过呢，他自己说不惭愧的讲哈，从小就没有睡懒觉的习惯，觉得睡懒觉就是浪费生命，他是不睡懒觉也不熬夜星人。嗯，其实我还没来及给他回复文字啊，我想说的就跟大家来聊聊吧，为什么有的人就那么困呢，就那么缺觉呢？当然我之前也看到过一些报道哈，里面说有的人可能只需要睡4到5个小时就能够精神满满，而有的人至少需要6到8个小时的时间才觉得自己睡饱了，觉得自己睡好了。所以真的可能是因人而异，每个人的体质也不一样。看，我们真的是假日的节目，在假期第一天就开始大聊特聊睡觉睡不睡得好的事情。I got a condo in Manhattan, baby girl, what's happening? You and your ass invited, so go on and get to clapping. Go pop it for a plan, pop it for me. Turn around and drop it for a plan, drop it for me. I'll rent a beach house in Miami, wake up with no jammies. Lobster tail for dinner, Julio served that scampi. You got it if you want it, got it if you want it. Said you got it if you want it, take my wallet if you want it now. Jump in the Cadillac, girl, let's put some miles on it. Anything you want, just to put a smile on it. You deserve it, baby, you deserve it all. And I'm gonna give it to you. Cool jewelry shining so bright, strawberry champagne on us. Lucky for you, that's what I like, that's what I like. Lucky for you, that's what I like, that's what I like. Sex by the fire at night, silk sheets and diamonds all white. Lucky for you, that's what I like, that's what I like. Lucky for you, that's what I like, that's what I like. I'm talking trips to Puerto Rico, say the word and we go. You can be my flica, girl, I'll be a flico mamacita. I would never make a promise that I can't. Promise that your smile ain't gon' never be. Shopping sprees in Paris, everything 24 carats. Take a look in that mirror,

大雨迟早会落下，因为今天预报的就是有中雨，局部地区还会有大雨，局地会有暴雨，所以出行的朋友多多注意关注一下临近的天气情况。郭顶这首歌这两天出现在我的节目当中的频次比较高， Why？ 为什么？因为我一直还是短打扮，就是今天是终于把长袖衫穿上了哈，长袖 T 恤衫，但是呢依然是短裤配着一个中筒袜，所以我想这应该是我进入到十一之前最后的一点点倔强。7:49，刚才在前一个时段当中不小心推错的那首歌，大家还记得吗？对 ，Happy 的歌，但实际上一直想要跟大家分享的是这一首毕业生当中很经典的 Scarborough Fire， 中秋快乐。 Parsley, sage, rosemary and thyme. Remember me to one who lives there. She once was a true love of mine. Tell her to make me a time.The deep forest green, parsley, sage, rosemary, and thyme. Without no crested cloud, without no sleep or night, and echoes the child of romance. She'll be a true love of mine.Strands and polishes a fan, she'll be a true love of mine. Tell her to reap it in a sickle that loves blazing in scarlet battalion. Parsley, sage, rosemary, and tarot. 非常经典的一首 Scarborough Fire， 斯卡布罗集市。Simon 和 Garfunkel 一开口呢，就能把人带入到一种回忆和长远的记忆当中。而接下来这位，其实他的新歌也有这样的一种神奇的魔力。刚刚郭丽娃已经提到了，这就是昨天我们在节目当中晚间的娱乐最王牌测评的一首新歌，来自于周传雄《一枝南》。说实话，我听歌的感受呢，就是瞬间觉得时间停摆了。 我曾在一张相片上见过你，那是如此的美丽。你穿着一件褪色的蓝长裙，眼睛不知望向哪里。从未和别人提起过你，不想你沾染上俗气。可是后来的我也。

温暖过中秋，音乐最团圆，期待月光音乐会吧。通过北京音乐广播的微博、北京交通广播的微博、京津冀之声 FM 100.6、北京广播的微博和视频号，以及听听 FM、新浪新闻、网易新闻、北京音乐广播抖音等多个网络平台进行视频的直播，同时还会通过北京音乐广播 FM 974和手机的 App。听听 FM 进行音频的直播，所以让大家可以在中秋节的晚上也可以来广播当中跟更多爱音乐、跟更多喜欢音乐的朋友可以在线上的交流。其实动力火车也想来，但是考虑到了防疫的需求和这个要求，我们期待下一次可以跟他们在974团聚。而接下来这一位呢，就是因为前一阵子没有能够完全的遵守防疫的要求出来道歉了，所以二哥下次请多多注意。 Yeah, come on, come on, come on.我出门了，在四个哥们儿，杜罗轮框24寸。今生我的目的明确，我们把 free guy 带到全世界。Yeah, 加入了新的故事带你们进入自由都市，新的突破，新的力宏，还是你们爱的盖世英雄。把收音机开最大声，听见的声音又是无声道白的共鸣，又在流行秒模仿，我真的不容易，童话的唱法独一无二，这种艺术数一数二，希望帮全世界的华人唱出大家憋不住的心声。 我不期待看到我的未来里，什么都看开开，是英雄真的到来， 该是英雄到来。 我不期待看到我的未来里，什么都期待开，是英雄站上舞台， 该是英雄站上舞台。 我不期待看到我的未来里，什么都看开开， 有一位盖世英雄要上台了。 哎， 客气了客气了，过奖了，不会，绝对是真的。那我就用久违的 R&B 唱法喽。Bring it on, brother. All right. Can't you see I'm on to you? I'm finally taking back my life. And I'm sick and tired of all your crazy lies. Want another truth, I'm free guy. The hero of this storyline. 重新编曲的盖世英雄来自于王力宏啊，看到了公众平台上面来报道的 Crazy Life， 他这名字跟这个留言太匹配了。他说昨天的北京真的是一个巨型的停车场，从单位到家只有17公里，我开了2个小时，你知道这什么概念吗？就是我用腿跑回家都比这个快。昨天真的不是一般的堵啊，这个堵都已经上了热搜了，全市的拥堵指数达到 8.8， 是全年的峰值吗？昨天晚上开车出行在路上的朋友们辛苦了，今儿好好休息一下。 Myself inside in a room with platinum and gold eyes, dancing, catch your eye, you be mesmerized, oh. We'll find the corner there, your hands in my hair, finally we're here, so why? Saying you got a flight, need an early night, no. Don't go yet. Go ahead, don't go yet. Don't go yet, go ahead.

有一些数据呢，也是来分析得出这样的一个结论呢，是因为疫情的不确定性，让更多的游客的旅行制定的周期更为灵活，部分游客的订票的时间推迟到了出发的前几天才最终确定下来，所以不少往年的热门的线路今年还是仍有余票的。所以中秋的假期呢，通常严格意义上来说可能不是飞行出行的旺季哈，但是呢票价却是全年假期当中的一个低点，大家如果有计划和考虑的话，不妨可以选择错峰出行。好，继续来听歌。仙尼亚唐恩 Chanel Twain Honey I'm Home。 The car won't start, it's falling apart. I was late for work and the boss got smart. My panty line shows, got a run on my hose. My hair went flat, man, I hate that. Hate that. Oh. Just so when I thought things couldn't get worse, I realized I forgot my purse. With all this stress, I must confess, this could be worse than PMS.This job ain't worth the pay. Can't wait till the end of the day. Hey honey, I'm on my way. Hey, hey, hey, hey. Honey, I'm home and I had a hard day. Pour me a cold one. Oh, by the way, man, up my feet, give me something to eat. Fix me up my favorite tree. Honey, I'm back, my head's killing me.Don't stimulate my brain. This job ain't worth the pay. Can't wait till the end of the day. Hey, honey, I'm on my way. Hey, hey, hey, hey, hey. Honey, I'm home and I had a hard day. Pour me a cold one. Oh, by the way, now up my feet. Give me something to eat. Fix me up my favorite tree. Honey, I'm back, my head's killingTo relax and watch TV. Get off the phone. Give the dog a bone. Hey, hey, hey, honey, I'm home. Oh, rip my neck, will you? Yeah. Woo! 带你出发，每一首歌都值得推荐。周末早上七点到十点，祝你开心。 上走走停停，顺着少年漂流的痕迹，迈出车站的前一刻，竟有些犹豫，不禁笑着清香亲切仍无可避免，而长夜的天依旧那么暖，风吹起了从前，从前注视着时间，我们留恋看着天边死在眼前，也甘愿赴汤蹈火去走它一遍，如今走过这世界，我们留恋放过岁月不同侧脸，措不及防闯入你的笑颜，我曾难阻白云世界知道，也沉溺于其中梦话，不得真假，不做挣扎，不惧笑话，我曾将青春翻涌成她，也曾指尖踏出盛夏，心之所动写就随缘去吧，逆着光行走，让风吹雨打，淡淡的路走走停停，也有了几分的距离，是父母的是故事还是短心情，也许期待的不过是与世界为敌，再次看到你微亮晨光里笑得很甜蜜，从前注视着时间慢慢留恋，看着天边死在眼前，也敢与风浪到过去走它一遍，走过这时间，我们留恋翻过岁月不同侧脸，措不及防闯入你的笑颜，我曾难自拔于世界之大，也沉溺于其中梦话，不得真假，不做挣扎，不惧笑话，我曾将青春翻涌成她，也曾指尖踏出盛夏，心之所动写就随缘去吧，沉醉于爱是牵挂，不生真假，不做挣扎，无谓笑话，我终将青春还给了他，灵魂之间付出的盛夏，心之所动就随风去了，以爱之名你还 说实话，这两年听到这首《起风了》，应该是有不同的很多个版本了。而这一个版本来自于孟鹤元，没想到哈哈哈的他也可以唱的这般走心。好了，8:30之前的这首歌我们就交给他了。听一段片花之后，待会儿回来。 带你出发，每一首歌都值得推荐。 爱是如夏日，去也匆匆，忘了寒冬，步步追踪。忧伤不沉重，只隐隐作痛，夕阳伴星红， 是最单纯的倾诉，是最坦然的关心，无憾亦无悔，过去每段光阴。 I just stay around and we'll put all the world to rights, the little ones will grow and I'll still drink your favorite wine。 北京赛道

在。狂人钢琴丝很危险，人突然爆裂，请将它送院。常与你一起乘搭最早的班机，同世上穿走过生之美，携带着行李，沿途中剧飞，沉迷弹乐器的这个你，还有个位好自己，陪我唱个天赐的福气。人格极完美，从来无是非，何时何地也张开两臂，常与你一起多美，常与你一起无法。 沈陈奕迅与你常在里面好像唱到了一句说和你在一起真的很美很开心呢、啊。欢迎一下收音机旁来报道的夏花，他说在假期第一天还在直播的人辛苦了你们在哈、啊，我就不觉得辛苦。他说今天八点档听到的很多歌都很喜欢，每一次光阴都印刻在了自己的心里，而现在呢正在和妈妈一起听着广播吃着早点，简单幸福的日子将来都是很美好的回忆。祝我最爱的妈妈天天开心，也祝收音机旁的听友们节日快乐。也欢迎一下露露，欢迎一下费劲儿。我看到了这个夏花发来的这个早餐图片，里面真的相当的丰富，有月饼，这是应时应景的吃食，同时还看到了有牛奶，有粥，有面包，有火腿，还有涪陵榨菜吧。 预备起， 来把这首孟慧圆近期的新歌《植物学家的女儿》送给所有正在收听广播的女儿们妈妈们。 太阳温柔又挂在这个窗口，动物们也温柔又懒得不抬头，角落里的姑娘说昨天刚分手，听也没停留，转身就走。晚上七点半又来了好朋友，还没取名字，希望他活得够久。姑娘喝了几杯酒，红着脸说下次换我先走。这里的风景是喜乐忧愁，这里有时候也为谁停留，上演过多少遗憾，偶尔也算圆满。算了，什么样子早已都能接受，强求。朋友真是没来由，早就放手。祝福一万遍你和某某，这里的风景是喜乐忧愁，这里有时候也为谁停留，上演过多少遗憾，偶尔也算圆满。算了，什么样子早已都能接受，不强求。这里的风景是喜乐忧愁，这里有时候也为谁停留，上演过多少遗憾，偶尔也算圆满。算了，什么样子早已都能接受，不强求。 雨下了一个秋，有人来有人走，当雪铺满了房檐的时候，是否又过了一个年头，情书还压在架子后，他没开口，有人来有人走，我还为你停留， 这个白噪音 开口。 在假期的第一天，也是同样有雨的这个星期日，感觉特别的合适，也特别的舒服和惬意。当然也希望年年岁岁常相守，日日天天常相伴。不押韵，也就这么着了。落日飞车的新歌 Let There Be Light Again， 8:39，继续和你在周日的早晨相约，再带你出发。 Let there be light again. Let me see the light again. All I need is love. Please take me back from darkness. Day and night and night and day. Starlights are fading far away. I'm waiting for your love. Please shine me through darkness. I wonder why you closed the door that night.I thought you could be the light of my life. I, wonder why you made me the fool of the night. I begged you to be the light of my life. May the sky be bright again, may the eyes be bright again. All I see is love, please take me back from darkness. Lone star in the Milky Way, does it feel like castaway? I've been waiting for your love, please shine on me through darkness. I, wonder why you close the door tonight.I thought you could be the light of my life. I, wonder why you made me a fool of the night. I begged you to be the light of my life. 《 落日飞车》是一支比较年轻的乐团哈，但是他们会在这样的一个怎么说，身体当中可能住着一个老灵魂，所以整个乐队所凸显出来的气息非常的复古。欢迎一下来报道啊，但是觉得自己报道有点晚的一飞，他说昨天晚上是到了12:00才下班，睡到现在的自然醒的状态当中啊，然后醒过来还赶上了节目的后半段的直播。他说3天假期绝大部分可能要在工作当中度过了，所以这一觉这个睡眠还是很重要的，也要祝愿大家以及收音机旁的朋友们中秋假期快乐。这个很恣意摇摆的前奏也好，旋律一出，我觉得可能会召唤出来我们的一位老听友，基本上他都属于默默潜水的状态，但是他是小齐任贤齐的忠实的粉丝拥趸， 来听听小七的心情车站。 Percy Party 假期快乐。方言来演唱的一首歌，但是一点也不妨碍我们去跟着这样的节奏去恣意的摇摆一下，尤其是在假期的时候。是一首老歌，而且这个前奏呢，这首歌也把逸飞给召唤出来哈。继续留了条留言，他说最早听流行乐的时候，第一个偶像就是任贤齐，所以现在是 移情别恋了，对吗？后来就是特别踏踏实实的去喜欢了周杰伦。嗯，而小琪呢依然在他心目当中的地位很高，也很喜欢这首歌早期的一首代表曲目。 Percy Patty 果然是出现了，他说谢谢你，记得之前有一周的在节目的最后也是播放了这首《心情车站》。他说他其实年纪会比我大，但是很喜欢大家给我的这个昵称，我也慢慢的接受了这个昵称。我觉得人生当中有的时候表现出来一点中二的状态没什么不好，而且人生在世有的时候就是笑笑别人也被别人笑笑而已。来自于 Nina Nesby 的一首歌叫 Summer Flame。 其实夏天已经过去了，但是呢很多那种属于夏天的感觉，属于复古派对的感觉，还是可以在初秋的某一个周末带到大家的身边的。所以我说的是，如果你在25号，也就是下周六的时候有时间有心情想要感受一场复古音乐派对的话，不妨可以来关注一个活动。你可以到娱乐最王牌的微信公众平台回复朋友，就可以知道我说的这个周末福利是什么了哈。复古音乐派对等待你，大家就可以去了解一下。回复朋友，回复到娱乐最王牌的微信公众平台974最王牌974最王牌。 天上色彩欢聚的夕阳布满尘埃，也曾默默等待。

来自于阿妹的一首《单纯》，其实我已经不太记得它属于哪一张专辑，但是刚才听到这首歌的时候，觉得好像跟着它去到了宝岛台湾，站在了高岗上哈，在阿里山上去放歌的感觉。9:05，这里是正在假日当中直播的《带你出发》，来自于 FM 974北京音乐广播。也向收音机旁的东京一哥 TTZZ 问上一声中秋快乐，他人在东京啊。他说同一个月亮，同一片月光下，中秋快乐。是的，也提前祝愿大家这样的一个中秋佳节可以月圆人团圆。 一直不停的喝水，他们说我懒，把我扔了，可我是灯，只不过眨了灯盏。 这首新歌来自于朱星杰《辣糖》。我刚刚呢就在两个微信公众平台切换来切换去，一个是在娱乐最王牌的974最王牌，而另外一个是在北京音乐广播的微信公众号。我看到了一位听友杨俊杰，他问腾斌呢， 我们成了 今天是星期日啊， 从黎明到黄昏的有 汽车音乐会是在周一到周五的9:00到11:00哈，朋友你该休息了，今天该放个假哈，也提前问候中秋快乐。黄霄云、赖美云幻想， 不可能，那就藏好了，真话一句别再等， 早熟悉的语文， 有时候捡起陌生创作成没事人，接着却不爱不恨。 记得有空的话可以到974最王牌的微信公众平台回复朋友，就会看到一个 H5 跳出来，如果25号那天确实周六有空的话，不妨来玩玩。 恢复自由的我，相同的话重复说，戒掉恋人生活，自己不习惯的 不再分，从黎明到黄昏，爱有落日渐沉，却到一半旅程中途换了身份，装作成没事人，接着却不爱不 我心底的名字，忘 记了时间，这回事既然决定，爱上一次就一辈子，希望就这世界静止，想念才不会变得奢侈，如果有下次我会再爱一次。 Mayday 五月天刻在我心底的名字，我想不管是谁，装进心房里的那个人，那些人都不会轻易忘记他们的名字。但是你们忙到忘了星期几这事儿，真的让人有点心疼。一个是刚才的杨俊杰，还有刚才来留言的菠萝味的蹦米，他说也祝大家中秋快乐。对，我把你送给我的祝福转赠给更多的听友，因为你们能够在假期的第一天还能够锁定广播，然后来听节目来互动，真的比我吃莲蓉蛋黄的月饼还开心。他说昨天也是一如既往到公司，然后中午的时候听广播，听到了 Miss 长啊，看到了 Miss 长发来歌单之后才意识到，哦，原来是星期六早上也忘记了听带你出发，没关系，有重播这个事儿哈。他说不然也就不会在昨天挤地铁的时候拿着手机不知道该做什么，只来看看新闻。哎呀，这每句话说到我的心坎里都那么的开心，别让自己过得太累啊，加班有时有赏，该享受放松的时候就放松，要不然自个儿那根弹簧会崩的。好，继续来听歌，祝更多朋友好好的享受假期。 동네예선어린아가들이두담두담잘지내고이웃형은많이논단다 어머 예쁜소년에깜짝마주했다그소년살아있는윤슬에비쳐몰래얼굴을많이본단다한가운데의아름들이나무뒤로꽃가람을따라설렁설렁산책하고있자면 一首歌都值得推荐。北京音乐广播，周末早上七点到十点，祝你开心。 听歌这事儿有时候看心情，但是呢，放假的时候，如果你不是像刚才我提到的一些需要加班， 忙到忘了星期几的那些朋友们那么的奔忙的话，真的你要好好的享受你的假期，尽量的放松充电，哪怕是窗外飘着小雨。方大同天气先生，更多互动可以通过北京音乐广播的微信公众平台，当然通过974小王牌也可以哈。 是巧合，万年只有你一个，遇上你的那一刻，改变了所有规则，让我描述你的美，让我擦掉你的泪，由我安慰你入睡，你是我最珍贵。这个世界谁知未来，你我之间非常的时代，我们的爱是否会在？ I just wanna tell you girl, Maybe the sun won't shine, Maybe the rain won't fall, Maybe our love will find a way and rise above it. Maybe there comes a day when all of the skies turn gray, or maybe today our love can fly high, you and I will.世界谁知未来，你我之间非常的时代，我们的爱是否会在？ I just wanna tell you girl that Maybe the sun won't shine, Maybe the rain won't fall, Maybe our love will find a way and rise above it 手机用商店下载听听 FM 跟我们互动。 刚刚听到了一首是五月天的刻在我心底的名字， Percy 呢就说啊，对不起， Percy 那天正好也在上班的时候忙，我当时放了一首831的我不想改变世界，只想不被这个世界改变，所以听上去感觉有点像阿信的声音哈。露露说，娃在说妈妈妈妈，是戴毅阿姨在唱歌吗？戴毅阿姨最近在努力的学歌，就是太忙了没时间背歌词，但是我也得背啊，因为25号得用啊。 还可以啊 ，Mike Posner Black Bear Jealousy 哈，最近在背的歌词呢，有一点点复杂，所以呢，我觉得可能还是需要多少借助一点小抄，但是想写在手上，一出汗不就化了吗？五、十、十五，看不见了。好吧，努力啊，谁让这个年纪已经不再年轻，记忆力有时候真的不好。梁静茹一路两个人。 是山的雪洒满月光，让你玛特的风吹乱短发，在66公路听雨落下，和你并肩横越了流沙，等日出和日落涂满天涯，到世界的尽头骑回家，在小小屋檐下张罗晚餐，和你写旅途的收场。你找的快乐和我一样，你的疯狂跟我最像，哪怕有一天星光不 轻轻热的发烫，燃烧我们的天堂，一辈子有你更绵长。好多梦一起想，好多关一起闯，一路两个人什么都不怕，不怕受你点伤，不怕日子多繁忙，你会在我身旁，不怕受你 25号那天肯定不唱这首歌，梁静茹的《一路两个人》，因为是一个复古派对嘛，所以尽量选择一首复古一点的，有点那种 disco 曲风的歌，更加适合大家在派对的时候玩起来。刚刚看到了一下中秋的赏月地图，也已经出炉了。有下面这些城市在中秋节当天的时候非常适合赏月。有银川，有兰州，有太原，有石家庄，西安，郑州，济南，武汉，合肥，南京，长沙，南昌，贵阳，重庆，还有北京，都是皓月当空的感觉。所以即便说这两天雨水开场的假期，我们就当做一场赏月晚会的前戏好了。所以听首温情的歌，Savage Garden, I knew I love you. 中秋快乐。 Some things you just don't question. Like in your eyes, I see my future in an instant. And there it goes, I think I found my best friend. I know that it might sound more than a little crazy, but I 首代表曲目 I Knew I Love You。 谢谢来微信公众平台报道的 CZH 还有汤松啊，他说早上好 Coco， 今天起晚了赶紧来打个卡，而且下午呢要踏上3个小时的归家的路途。我刚刚也是敲文字回复给他，祝愿路途一切顺利，同时也预祝中秋快乐哈。不知道你的家乡是不是也刚刚在我念到的那几个中秋特别适合赏月的城市当中，不管怎么样，同一个月亮，同一片月光下，中秋快乐。 当我身陷谷底，几经绝望开始怀疑上帝，也曾春风得意，忘乎所以，可是啊，唯有你，唯有你，在我心底。每当我想起你，才相信爱的真谛。像只小船浮浮沉沉，在苦苦挣扎，自以为是执着放不下，是你默默陪我替我分担着伤痛，盼我有天能够变真假。是我努力换取，骄傲的听不进只言片语，可是啊，没有人预知结局，已失去风苦雨，唯有你不肯离去。像只小船浮浮沉沉，在苦苦挣扎，说着身不由己的谎话，是你默默陪我替我分担着伤痛，直到有天我能变真。成了理想，帮我度过重重险滩，是谁派你来？我拿什么回报你的爱？当我回头找你，一切没变，只是我找不到 情绪。 重。离别多，叶落的季节，离别多，握住你的手放在心头，我要你记得无言的承诺啊，不怕相思苦，只怕你伤痛，愿只愿人在风中，聚散都不由我啊，不怕我孤独，只怕你寂寞，无处说离愁。 这是裘德的声音，带着毛刺儿的这样的一种质感呢，我想会令人觉得印象深刻。汤松说呢，没办法，广西这几天一直都有雨，所以回家的时候可能没有办法好好的赏月了，但是没有关系啊，可以看中秋晚会。同时呢，也看到了不少的地方呢，也是真的是赏月圣地，像峨眉山可以看到云雾抱月，黄山可以看到层林邀月，庐山是月照松林，还有大理的洱海水映金月亮，杭州西湖秋水映月，洞庭湖秋月照扁舟。祖国大好河山真的风景美如画啊，以后挨个地方去看看不同的农历十五的月亮。 就像是你多变的表情，下雨了，雨陪我哭泣，看不清，我也不想看清。离开你，我安静的抽离，无人揭晓的剧情，我的泪留在心里，学会 放弃，听雨的声音一点点清晰，你的呼吸像雨滴渗入我的爱里，真希望雨南下不停，让想念继续，让爱变透明，我爱上给我勇气的人，你了窗外的雨滴一滴滴累积，无奈的事情想出钻爱你的基因，真希望雨南下不停，雨爱的秘密能一直延续，我相信我将会看到彩虹的美丽，剧情，我的泪留在心里，学会放弃。听你的声音，一滴滴清晰，你的呼吸像雨滴渗入我的爱里，真希望雨南下不停，让想念继续，让爱变透明，我爱上想储存爱你的记忆，真希望雨南下不停，雨爱的秘密能一直延续，我相信我将会看到彩虹的美丽，无奈的事情想储存爱你的记忆，真希望雨相信我将会看到彩虹的美丽， 与爱对于一些人来说就是回忆杀，来自于杨丞琳。马上还有不到三分钟时间结束我们今天的带你出发，在9月19号中秋假期第一天的直播的时间，看到了好久不见的老朋友陪，他说真的是好久不见，但其实一直都有在听，本来想趁着节目结束之前的时候发个月饼的成品照片，但是无奈手速太慢，进程勉强过半，在大洋彼岸还能够想着来听节目，跟我们一起感受中秋假期的那一点点氛围，我们已经很开心了啊！也祝愿你在大洋彼岸，在不管有没有假期啊，保持一个愉快的心情和状态，中秋快乐！看你在做的是鲜肉馅儿的月饼，我真的好馋。好了，感谢各位收听，我是戴毅，稍后是全球华语歌曲排行榜 ，Lady Gaga、Tony Bennett、I Get a Kick Out of You。 Fighting vainly the old and we, and I suddenly turn and see your fabulous face. I get no kick from champagne. Mere alcohol doesn't thrill me at all. So.Should it be true?I get a kick out of you. Me? Some they may go cocaine. I'm sure that if I took even one sniff, it would bore me terrifically too. Yet I get a kick out of you. I get a kick every time I see you standing there before me. I get a kick, though it's clear to see you obviously don't adore me. I get no kick in a plane flying too high with some gal in the sky is my idea of nothing to do. Yet I get a kick out of you. To see you obviously do not adore me. 爱北京唱起来，第二届歌唱北京原创歌曲征集活动优秀歌曲推荐， 请听歌曲新时代新北京。 天到底会去往何方，可你总提醒我内心留一股滚烫。醒来了明白了，我脚步太匆忙，你包容我年少的鲁莽。专心心之火燃烧我疲倦理想，在新的时代每个人都有机会发光。拍着我的肩膀不断注入力量，它不平凡溢出了曙光。我手中这等你在这，像那般撑起我的脊梁，而在此刻你脚下的就是我爱的地方。 新时代 万象更新，孕育新的生机， 新能 进放眼望去，座座高楼林立，与我同时参与就在此地。哦哦哦 哦，我们爱的城市火热，触摸着你心的快乐，我们怀的使命来了，为我内心中化情深印刻。我们望着远方来客，记住理想时代建设，我们怀的使命来了，走向太空是需翱翔银河。 想再次汇聚到你的身上，每踏出一步我们势必乘风又破浪。但如果我累了，你能否为我遮挡我生活所遇到的碰撞。小别藏情河水，对岸边灯火欣赏，我虽沉默不语，却对你念你又不忘。看你睡着，岁月换上全新的衣裳，有你守护着我心无恙。我手说着等你在这，像那般撑起我的脊梁，而在此刻你脚下的就是我爱的地方。 新时代 万象更新，孕育新的生机， 新能进 放眼望去，座座高楼林立，与我同时参与就在此地。 我们爱的城市火热，触摸着你心的快乐，我们怀着使命来了，我内